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一时段城区路网的交通压力正在上升当中。环路方面，车流较为集中的依然是东西环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北部环路东段东西双方向也是车流增长较为明显的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让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53，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汽车音乐会的好朋友，大家上午好，掌声在哪里？哎，大家上午好，嗨，都说了没有，低调，要低调。好了，我是腾冰，今天是2018年5月17号，马上要到5月20号了啊。昨天就来说了，如果想大胆表白的话，就赶快私信我。然后很多人就说啊，冰姐我爱你，不是。对，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你们想对你们爱的他那个他表白的话呢，可以私信我录音语音的方式，然后再给你们播出去，让全北京都来见证一下，是这个意思，我没说明白吧？还是你们故意来拿我开玩笑呢？好吧，不带这样的哈。嗯，好，那5月20号是周日，我们的节目呢没有，那我们就提前5月18号明天来大胆表白，好不好？明天呢来表白，说出那三个字，或者你有什么特别表白的方法。现在赶快语音私信给我，发送语音就可以了，不用说什么冰姐我爱你什么之类的。好了，新朋友呢怎么办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留下你的语音，大胆表白的话语，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当然如果想私信的话呢，就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呀，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优，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5月17号星期四，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呢，有设计师设计出了一款没有轮子、没有窗的概念车啊，没有窗、没有轮子，这还叫车吗？不对啊。据悉，设计师 Daniel 设计了自动驾驶概念车，在内部设计上，自动驾驶概念车探索以空间为中心对车辆进行设计，尽可能的为乘坐者提供更大的活动范围，以至于这辆车呢完全偏离了传统汽车的轮廓，就是刚才我说的啊，没有窗户，没有轮子啊。 在外形上呢，弧形天幕完全在功能上代替了传统汽车所配备的车窗和天窗，给予乘客隐私感。车门处呢，采用了对开合设计，对开合哈，想想看，两扇车门呢用雷诺 logo 连接，可谓是独具匠心。我在想一个问题，没有轮子它怎么走呢？啊，我懂了，肯定是进到车里之后，然后把你的腿伸出来，前面两条腿，后面两条腿，然后用四条腿走了就可以了。哎，这是表演什么杂技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二十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到第十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二十名 ，This Harmony Worth It。 第十九名，曾舜晞《早安少年》。第十八名，许飞《Just Around》。第十七名，张杰《逆态度》。第十六名 Ash A Lover's Concerto。 Now I belong to you from this day until forever。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Give it to me, I'm worth it。 节奏感哈，力动时尚前卫，同时运用了 sax 和其他歌曲，感觉很不一样。上到第四十五名，本周晋升到第二十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时尚大眼仔，元气少年曾舜晞将给我们带来这首《早安少年》，上周第三十一位，本周晋升到第十九位。Morning Call。

大家好啊，还有微笑的炸弹，付婷婷，潘一白，还有还有这里都有 ，Double 松，还有张 Allen 是吗？啊，看到了很多新朋友啊，平时很少念到的名字。啊，有人说国鹏不是郭鹏，哎、啊、对，八八七那是国鹏哈，我们这是郭鹏。好了，刚刚是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朋友，剩下没点到的就在等等里面了哈。啊，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朋友呢，田大腕、追赶太阳的人、秦城、喵咪、抽烟喝酒烫头、浮生若只是梦、啊中庸老董什么之类的哈。啊，其他人都在等等里面了。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欢快的旋律，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一天呢都是好心情的，啊，车飞起来，心情也飞起来，整个人都飞起来。Just Run， 许飞第十八位。 当我在人群中弹奏吉他，就会有人围绕在我身旁，仿佛手中握着一根牧羊棒，一片片羊群看到我的思想。当我坐下开始哼唱，把诗抄在一张存在于思想的纸上，年轻的太阳也厚在了我的身上。我用脚步丈量世界的距离，汗水绘画尘封在我耳旁，我的身体像生了一对翅膀，不仰仗任何力量兀自飞翔。 写的许飞是女版的许巍哈，尤其她的慢歌呢，跟许巍的那种真是神似哈。Just One 上周第二十九名，本周晋升到第十八位。如今呢，许飞已经唱歌很多年了，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还是她当年静静拿着一把吉他弹唱的样子。 好啦，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站住我的逆态度，谁说人是习惯动物？不敢颠覆这世俗，又算什么人物？ Yeah， 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进攻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只布带上谁的脸谱？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也许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燃烧不是狂妄，谁要一模一样，突破平凡，突破框框，也许有我就不一样。算什么人物？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进攻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只布带上谁的脸谱？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也许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燃烧不是狂妄，疯狂，你静止中你生长，你带路的自信光芒，你风飞翔的疯狂，你静止中你生长，你带一切自信光芒，敢与和天再较量。 敢于和自己较量哈，很有气势的一首作品，当然也是充满正能量的，来自张杰的逆态度，上周第十九名，本周晋升两位，来到第十七位次。感觉到张杰呢就有先天的好嗓音哈，属于很稀缺的那种少年嗓，嗓音呢偏高，但是呢却又不尖细刺耳，这就给他的演唱提供了巨大的优势。好了，继续攀升。好，继续攀升呢，我们调整一下顺序，先不来听第十六名歌曲，我们先往前听第十一名歌曲，因为时长的缘故。好了，继续攀升，攀升到第十一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几片云的星空，除了感动还有微风，我的爱人走了很久，天气不热听着歌，几个背包一台旧车，我的时间应当不多，自拍的拍拍到室外，自拍的拍拍到发呆，很前面阳光正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五名 Samantha J.、 第十四名 杨宗纬初爱。 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 第十三名 一样海阔天空。 第十二名汪苏泷严小姐。第十一名 李荣浩自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第四十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十五位，来自 Samantha 的这首 Up。 Samantha 四岁的时候就是模特了，二十岁的时候唱出了《舞出我人生》的同名插曲而红了起来，只因为她的声线很有魅力，很有张力。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咱们官方微信平台没有看到你刷存在呀、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哈，谢谢。还有鱼儿和爱是谁已经发回来了二维码，还有喂。待会儿就扫一扫你们，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加你为好友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五月二十号我们提前在明天五月十八号来表白吧。已经加为好友的朋友呢，想要在五月二十号那天提前来表白的话呢，那也把语音发给我哈，来语音私信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挺有气势的一首作品，来自杨宗纬的初爱。岁月的蹉跎并不会被令人反感的声线演绎，而更加具有感染力和张力，就如同隔世般的穿梭过去了。还记得你的初爱吗？有请杨宗纬。 永远感激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

中，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 Beyond 海阔天空，为一个时代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如今海阔天空仍在，世上再无家居。然而黄家驹的歌声还有 Beyond 的乐队精神一直感染着几代歌迷。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三位。时间的缘故不能完整听完了，继续攀升吧。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眼里下着雪，冻得我在发抖，好像凝固了宇宙。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眉毛像是月，美的我，醉的我，好像不让你难过。守护你每个日夜，就像星星不眨眼，守护你每个季节，不管夏天秋天春天或冬天。严小姐，严小姐，请你看看我的脸，多坚定，请坚信，不再让你受委屈。学生的拒绝，别给我好不好，让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眼里下着雪，冻得我在发抖，好像凝固了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眉毛像是月，美的我，醉的我，好想不让你难过。守护你每个日夜，就像星星不眨眼，守护你每个季节，不管夏天秋天春天或冬天。 有没有姓严的女士呢？这首歌曲唱给你们听的，严小姐，来自汪苏泷的歌曲，上周第十八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二位。歌曲的主副歌部分起伏清晰，整体歌曲的旋律衔接恰到好处，轻快的节奏，舒服的旋律，又撑起了一首汪氏情歌。严小姐，第十二名。刚才说了我们要调整顺序了，现在再回过头来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六位的歌曲。这首歌曲很适合婚礼的现场听啊，听歌声响起，天使要唱歌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ow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Birds high up on the trees serenade the flowers with their melodies. 的这首爱人的旋律，上周第26名，本周晋升到第16位，上升了10位。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关于北京，我们常常在用大人的视角来看待北京的变化与发展，有没有想过，在孩子眼中，北京是一个怎样的魔法世界呢？最近歌唱北京征集组接收到一首，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首少儿题材合唱类歌曲《我们爱北京》。这首歌由音乐制作人何欣创作，何欣曾在2009年底写过一首《爱情买卖》，红遍大江南北。之后呢，又和许多优秀歌手合作，例如韩红、朴树、陈鸿宇等人。这次笔锋一转，写了一首儿童合唱类歌曲。何欣说，自己小时候唱过的歌，现在的孩子们还在唱，需要有一些新时代的作品出现。谈到这首《我们爱北京》，起初是因为过年和家人团聚的氛围，有了创作灵感。何欣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完成了词曲创作。随后有一群可爱的孩子们替他唱出对于北京的爱。如今何欣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发现孩子们也喜欢接触新鲜的旋律和作品。对于北京这座充满了新奇感的城市，何欣还在歌曲中加入了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4个词语在北京处处可见。而现在有一段旋律将他们串联起来，用孩子们青春洋溢的嗓音唱出对于北京的热爱。让我们在这段充满童趣的作品中找回孩童时期的快乐，爱北京，爱护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 爸爸说他小时候常听见歌声和鸣，鸽子们无忧无虑翱翔在那蓝天白云，还记得妈妈说他跟小伙伴来跳皮筋，奔跑在绿油油的一片大草地。其实我也想感受他们说的那种经历，我不想只看到身边太多的高楼林立，忙碌的学习，我好想来一个大假期，去好好爱护北京。 我们爱北京，就要

日夜热血漫画，竟然总会心凉，像是像沙漠般荒凉，为何心灵总还依然灿烂的花，这一生一世无常又怎样，为何要功成名就才伟大，每一晚每准备好了吗？管台下空空荡荡，或是万人空巷，走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京港澳高速京良路出口出境方向接报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后车注意避让。西二环官园桥南侧南向北的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 don't know how it led to this. I felt the tremor in your kiss, the earth shakes and I enter it. My body realigns it's too much. Can I handle this? I taste the pleasure on your lips. You make planets start to spin. I'm ready to ignite. Let me feel your devotion. Let me feel your emotion. Love me like it's the last night, like it's the last night. Hit me like a meteorite. Hit me like a meteorite. Hit me like a meteorite. Don't let me go, don't let me go. You've been following the rush. I've seen, but I keep a hush. You're near, but it's not enough. I need this to survive. Reckless, what I'm heading for. Lights flash and I hear a roar. One touch and you're so powerful. You're burning through the night. Let me feel your devotion. Let me feel your emotion. Love me. 来自英国的电子乐队 Yes and Years 带来这首 A Meteorite 陨石啊，这支乐队呢混合了 R&B 还有九十年代 House 音乐元素，他们的音乐被形容为是混合了九十年代节奏蓝调的电子流行音乐。欢迎欢迎欢迎，这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没有看到你的刷存在哈，有谁是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的来举手，我也看不到，那么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一下存在好了，留下你的脚印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想在明天提前大胆表白爱的朋友呢，私信语音给我哈。是我没有说清楚吗？还是我说在5月20号想表白的私信给我，然后很多人就私信给我说啊，并且我爱你。你笑声在哪里？这。然后呢，我就说。你们发语音给我哈，不用说爱我，发语音给我。我刚才又看到一位朋友给我果然发了语音两个字，好吧，你们录好了之后呢，把这个语音录好了之后发给我哈。提前在5月18号，明天我们来表白爱哈，对你爱的人表白，我说明白了吗？好吧，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继续来推荐5月适合赏花的好去处，今天来推荐的是戒台寺。而戒台寺来赏什么花呢？丁香花呀。戒台寺的丁香呢名冠京城的哈、哦。京城戒台寺的丁香呢最为著名，1000多棵古丁香散布在寺内，现在的花朵已经陆续开放了，树冠上洁白淡紫紫红，各色花朵芳香袭人，一朵一朵甚是可爱，置身其中呢人会有一种要被花香熏晕的感觉。哇，就让我醉死在花丛中吧。这是什么？好吧，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作为经典佳作歌曲被王菲还有 Tank 等等歌手都翻唱过，后来又出了粤语版本的月光光。这首歌由林夕填词，依旧由许美静来演唱。这个叫许美静的女子啊，曾经是如此牵动着音乐人的心，正是如此，许美静的声音在哼起的旋律当中歌动心弦，心若旷古，于是醉的只是自己，哪怕是旁若无人的痴狂，也随了自己爱怎么就怎么的境遇。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双翅膀，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机会不散，一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片段。城里的月

听到这首很有节奏的歌曲是来自 Ted Cruz 的这首 Dynamite。 Ted Cruz 曾经为 Britney Spears 等等诸多知名的艺人写歌，也曾经获得了全英音乐奖。08年呢，作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制作人，跨越制作身份成功的迈进歌手的行列当中。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我们官方微信平台看到很多新朋友，刚才也加了很多新朋友进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哈。如果你想你也愿意的话，清晨雨恋哈，怎么加入大家庭再问我，不说了很多次吗？好了，不厌其烦的我再来重复一下，即便你的耳朵已经磨出了茧子，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啊。来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我先扫一扫你，再拉一拉你哈，进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就这么简单。好了，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齐秦的思念是一种病。很多人呢了解这首歌曲呢是张震岳的翻唱版本哈，还以为是张震岳写的，其实不然。思念是一种病呢是齐秦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纪念日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齐秦的版本，思念是一种病。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和张震岳的版本完全不一样哈，带着80-90年代的流行曲式，齐秦的原创《思念是一种病》，听听他原来的样子。这首歌曲呢，打破了传统的情歌迂回缠绕黏腻的类型，用一条直线舒展的旋律直接对决，并佐以鼓点，听听看耳边鼓点重拍，加强听觉上的节奏律动。而齐秦的声音呢，听起来舒服自然又不矫情，你跟着他一起来唱一唱，思念是一种病，有请齐秦。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里面，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身上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